严惩能俩举着大方未雨先笑带颗煎药 对 啊买药的这不买药这配对配对啊 药铺的伙 配对这配对 没听说谁说话有配对 我不唱句这我不太了解 嗯 我书法 啊 我书法 啊这手艺好 哎 会梳头理发 不梳头理发就书法 啊 不能理你你根本就不懂写字的 谁你写字 伸草立棍 一 写小楷写大字 你写个什么字 啊啊没看见过 没看见过打是哪 你看看我写的字 你告诉他哥 你看看 我见识见识 你怎么不看看 我在哪儿 你看看 啊 我写那个字你算什么、 啊、我算什么 呀 没错 宣传场去过没有 去过 天津宣传场 天津宣传场 天津宣传场那几个大字 啊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不错啊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说实在好就好不好说不好 没错 这几个字看你们看看 好啊 怎么样吗 啊 啊 好是好啊 哎哥你说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日回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华日回写的 啊 对呀华日回写的 啊 来就是华日回的字来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承认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嗯 你叫他怎么说呢你承认就得了吗 嗯 你承认 我承认不成 啊 我承认写的好、 嗯、你承认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啊 啊 他那字本来就原就是我写 哦， 原就是让我写呀、 啊。 后来啊，他们又请华日回了。 哦、 嗯，没有我，他替我。 哦、 嗯，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都好？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哦，进去了 啊， 判了几年？ 什么判？怎么说话？ 你不进去了？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啊， 外语学院进修。 你外语学院进修？ 嗯、哎。 还会外国话？ 嗯，新鲜了。 外语？ 嗯，新鲜了。 嗯，新鲜了，真新鲜 了。对 了，哎呀，还会说外国 话？对了，对了。 哎，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啊、 嗯，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变数、微积分。 嘿， 我，咱说膀子力的。 哎， 我呀，要啊， 膀子力的 啊， 嘿嘿。就冲您这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膀子力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们说膀子力的有这么说话的 我跟你转人干嘛 没这词儿 我跟你转人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人我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到哪我都受人尊敬 哟 我啊我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啊是 华安街青年商店 啊、 嗯、开幕剪彩请我到 请你干嘛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商店 啊 开幕 啊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到家去 哎到家去接我 用汽车接送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那使什么 啊 用什么接 直升飞机 哇你在哪儿坐 嗯 住哪啊 我卢庄的 哎卢庄的华安街出口就到 嗯 用直升飞机 嗯 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不落 不落 不落不落下去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了从胡同我就爬上去 这是吃饱撑的呢爬上去再下 来你就坐会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您这说对子了 别 说 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哟好啊马大学问呐别吝啬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了不到了、 啊、干嘛花水啊 不是 啊 花水的 干嘛我这干嘛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看了说这对子好太闹词太好 你先别夸了 我编的 您当着大家 嗯 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行吗我编的对子听着 哎 听着听我编的词怎么样啊商店啊 哎 哎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啊 可以记录啊 哎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现在分一下组这台啊你们过来 哎 分组我分组啊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那是服务态度好。 嗯， 下来 出乎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哎， 横批。 横批啊。 啊， 喜报三元。 又是老词儿。 哎，这喜报 三元。 对了， 老干老头子 贴喜报的嘛，受表扬嘛。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这么个喜报。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尝尝尝尝。哎，我给你选一新品的。 啊。 现在男士，食品一条街。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您给写不对， 行吧？ 来， 停着， 来， 先停，停在上边。 哎， 食品一条街。 哎，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哎，下边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五色五香。 横批， 横批啊，横批啊，福在眼前。 福在眼前， 口头福嘛，这、口福就在眼前。南市食品街摆着，你想吃什么？你装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 哎， 吃吧，吃就能吃是福。 哎。 意在健康。 这地铁修好了。 哦，地铁。 哎， 地铁 西站到大营门， 行吧？ 你瞧这多好。 地铁啊。 啊， 请这上联 啊，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哎，上联 地铁嘛，这不能停电不行啊？永不这地道站，一站你想得站上得站下都行。 哎，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下联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宫？ 对，离着钢铁不 行。对呀、 横批， 横批啊， 啊， 这横批啊，横批这吉祥话， 吉祥话， 四季平安。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 去了。对了，四季平安 啊，怎么？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哎， 四季平安。 啊， 哎，看这个， 一个海河公园写不动。 海河 啊。 海河公园， 哎， 听这上联 啊，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对，又脏又脏又臭、哎、下联 看今朝张四忠路焕然一新。 嘿，横批， 芙蓉东海。 好嘛，芙蓉东海啥 用？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北桥流过来入渤海，芙蓉东海。 哎， 怎么样？ 你给这个喷泉写幅字， 广场 啊，行了，喷泉， 行，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嘿，下联，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好，横批， 横批啊， 吉祥话，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好、哦，风调雨顺。 不是刮多风下多雨，你看广场老有人。 哦，爱看喷泉。 不是搞对象的。 哦，搞对象的。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我就爱跟着，我就看着。 看 我没事，我广场那溜达、 哦。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啊， 我不是看有气，我爱，我爱看。 爱看那。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哼，好看，吃穿也像样的。 嗯，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这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三分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了？难看了。 等等等等，我再给您改一个。 行、 您给剧场写 的。剧场 啊，剧场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就这个。 行啊，停三零 啊。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哎，对，全有。 啊、 下联，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哎，横批。 横批啊，天下太平。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人家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就为观众们安全。 哎， 天下太平。 哎，观众们安全。 哎， 你给观众写不对， 观众给观众来对了。 哎，